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看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葛优曾经扮演过寇准，电视剧的名字叫寇老心儿。剧里把寇准说成是山西人，腰上随时挂着一醋葫芦，时不常的就拿出来喝上一口，生活十分的简朴。然而历史上真正的寇准是陕西人，而且他的个人生活是奢侈豪华，几乎每天都酒宴不断。性情刚正，直言相对，就连皇上也要管三分。坐上高官，爱好奢侈，竟然花掉全部薪水。堂堂一国之相，被人嘲笑没钱盖房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宰相寇准。寇准出身于世家，他的父亲是个官僚。小时候寇准非常淘气，不爱读书，整天飞鹰走狗，撒丫子也玩。他母亲就教育他呀，可是小寇准呢，全当耳边风，根本听不进去。有一回啊，这寇准又在读书的时候玩去了，这母亲可气坏了，随手抄起秤砣就砸过去了，正好砸在寇准的腿上，顿时鲜血直流啊，寇准疼得哇哇哭。也正是这回血的教训，让寇准开始乖乖读书了。他要向母亲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没出息的孩子。19岁的时候，寇准已经中了举人，打算考进士了。当时的皇帝是赵光义。这个皇上有一特点，他喜欢用上岁数的人，所谓是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啊。寇准年纪轻轻的就去考进士，有人就担心了，以他这个年龄恐怕很难考上啊，你呀，不妨做做手脚，把自己的年龄往大了改改。没想到寇准一口拒绝了，说自己不能欺骗皇上，报上真实年纪就考去了。结果人家年纪轻轻的，学问老道，真就考上进士了。宋朝几百年的历史上，不到20岁就考上进士的，那也是屈指可数啊。从考试开始就奠定了寇准正直的基础，由于他的正直，处理事情的时候就难免多了一些棱角。在朝堂之上，当着皇上的面，他和同事吵得翻了天，就连皇上都制止不了。争对了，皇上高兴，加官进爵；争错了，皇上发火，撤职发配。有一年天下大旱，皇上几次求雨都没有结果，整天发愁，他就召集大臣问他们，这老天爷为什么不下雨呀？大家都拿天数给皇上打马虎眼，说只要皇上诚心的祈祷，过不了几天肯定会下雨。这个时候，一个身穿绿色衣服的少年走出来了，天下大旱全是因为当朝官员徇私舞弊闹的。皇上一看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年轻，呀呵，这不是寇准吗？啊，他怎么说出这种话来了？宋太宗点点头，当场没有再问下去。事后皇上单独召见寇准，你说官员徇私舞弊， 你可有证据啊？诚有证据，当朝官员祖籍、王怀两个人都因为贪污犯了法呀。这祖籍贪的少却被杀了，那王怀呢，因为是宰相的弟弟，贪污上千万，只打了几板子官复原职了，这难道不是徇私舞弊吗？宋太宗立马把宰相招进来审问，宰相不敢隐瞒了，低头认罪。第二天，宰相被罢免，寇准升为了左谏议大夫。随后天公作美，下了一场大雨。寇准正直、自信、果断，敢揭发当朝宰相，让太宗皇帝非常的欣赏。然而这一点也让太宗苦恼，这寇准的脾气直的是一点弯都不带拐的，甚至他这个皇上寇准也要管一管。有一回寇准在大殿上跟皇上商量事儿，这俩人越说越不对付，这皇上气得火蹭蹭的。这宋朝的皇帝比较有风度，从来不在大殿之上大发雷霆，顶多就是站起身来拂袖而去。太宗气得不行了，站起身来就要走，不料这寇准呢，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去，拉着皇上的龙袍不让走。太宗只好重新坐回到宝座上，继续听着寇准说，直到把这件事解决完了才放皇上回去。宋太宗也真服了寇准了，敢冒着掉脑袋的风险，你也得把这事儿跟我说清楚啊！事后太宗夸奖寇准说，朕得了寇准就好像唐太宗得了魏征一样啊。太宗还让工匠做了两条犀牛角的腰带，一条自己留着用，另外一条赏赐给寇准。寇准也因为吵架吃过不少亏，有一天他跟一个同事一块骑马走在街上，突然一个疯子拦住了寇准的马，跪下来冲着寇准磕头，大呼三声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寇准吓了一跳啊，后来发现这个人精神不正常，也就没有过多的追究。这件事儿被他的政敌知道了，派人给皇上打了一小报告，说寇准有二心。寇准找来当时的同事作为人证，和政敌在皇上面前激烈的争论，这俩人互相揭短，谁也不让谁。太宗皇帝是龙颜大怒，行了，你们两个都别吵了，你撤职，寇准贬到青州。这是寇准第一回被贬，当时才31岁。太宗当然了解寇准的为人了，把他外放就是想让他收敛一点，圆滑一点。寇准走了，太宗还挺想他的，时不常的就念叨，也不知道这寇准在青州过得怎么样啊。皇上身边的宦官不喜欢寇准，知道皇上这是要重新重用他了，这帮宦官就落井下石，您老人家在这念叨寇准，天天想着他，可是寇准在青州快活着呢，成天的饮酒作乐，他哪有时间想皇上您呢？虽然宦官这么说，但是一年之后，太宗还是下定决心，重新把寇准调回京城，并且给他升了官，做副宰相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太宗心里头最大的心病就是将来谁来继承他这王位。想当初太宗自己继位的时候，就留下了烛影斧声的谜团，更是把传位给儿子的传统改成了传位给弟弟的事实。现在他也老了，只有把继承人选定了，他才能够安心。可是这满朝文武有几个能商量的人呢？还是寇准吧。寇准回来的时候，太宗正在生病，腿脚不方便。见到寇准之后，皇上就把那只病脚伸出来给寇准看，带点责备地说他，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？这是皇上有意呀，想跟寇准套近乎。一般的大臣这时候肯定会大献殷勤呐，跟皇上套感情。 然而寇准还是一贯的耿直，没说一句讨好的话，也没表现出自己对皇上的感情，就是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，没有皇上的召见，我是不能回来的。这句话差点没把皇上噎死啊！我跟你套近乎谈感情，你也这么一本正经的。太宗相信寇准的忠诚，直截了当地问他，依你看朕这几个儿子里头谁能继承大统啊？当时太宗的身边站着好几个宦官，这隔墙有耳啊，寇准该怎么回答皇上呢？寇准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给皇上提了一个建议，皇上，您在选继承人的问题上，不应该问这三种人。第一种是女人，也就是后宫的皇后、妃子们；第二种是宦官；第三种是京城，因为陛下是在为天下选君王。寇准的言外之意就是说，这三种人只知道维护自己小集团的利益，根本不会真心诚意地为国家着想。寇准的这段话充满了智慧，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太宗的问题，却含有深刻的道理，也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。宋史里对寇准的这段话评价很高，说这段话可以让后世借鉴万年。太宗低下脑袋很久都没有说话，然后他把身边的人都支开了，只剩下他和寇准两个人。看来这回皇上是动真格的了，你看襄王可以吗？这正合寇准的心意呀，他也就顺水推舟，陛下选择的正是可以托付天下的人，知子莫如父，既然您已经认可了襄王，就应该立刻决定啊。太宗见寇准认可自己的选择了，立刻把襄王立为了太子。可见这皇上把寇准召回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件大事儿的，为利益的转变做准备。虽然这皇上对寇准十分的信任，但皇上就是皇上，自古哪个皇帝不怕权力被夺走啊？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那也是提防的紧呐。有一回太子去祭祀太庙，回来的路上，这道边上的老百姓争着一睹太子的风采，人人赞不绝口，哎呀，真是少年天子啊。天下的老百姓都夸太宗的儿子，按说他这个做父亲的本应该高兴，可这话传到太宗耳朵里，怎么听怎么别扭。少年天子，我这还没死呢，又跑出一个天子来，那我这个皇上算什么呀？太宗一时想不通，召来寇准问他，现在人心都归到太子那儿了，把我往哪儿摆呀？您说说，皇上提出这样的问题，让寇准怎么回答呀？从古到今，为了权力，多少帝王家上演了血光之灾呀，更多的大臣为了自己的私利浑水摸鱼，而寇准只用了六个字就回答了太宗的问题，此社稷之福也。自从宋朝建立，统治者把主要力量都放在了对内镇压上，而对于不断骚扰的外患，这个王朝表现的却是异常软弱。公元997年，太宗驾崩，宋真宗继位，这宝座还没捂热乎呢，就传来了契丹侵犯的消息。契丹是想趁着宋真宗还没坐稳的机会大捞一把，频繁地发动骚扰战争。两年之后，宋军在高阳关大败，契丹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。过了四年，还是这个地方，宋军又大败了，宋军的首领也被契丹俘虏了。这两次战争震惊了北宋朝廷，宋真宗还没缓过神来，边境告急的文书又来了， 说辽军又要大举进攻了，满朝文武面对强敌竟然一个个束手无策。这年六月，宰相毕士安向真宗推荐寇准，说只有寇准能保家卫国。八月份，寇准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，和毕士安同为宰相。公元1004年，辽军200,000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南推进，消息传到京城，大臣们都主张南下躲避敌人的侵犯，甚至还商量着把首都迁到南边。宋真宗本来也不想抵抗，就招来寇准问问他的意思。寇准心里明白呀，那班大臣都想逃跑，跟皇上跟前提议说要迁都，但是他却假装不知道，当着皇上文武大臣的面就说了，不知道是谁给皇上出的迁都的主意，这是大逆不道，罪该杀头啊。说的一般大臣都没话了。紧接着寇准提出让宋真宗御驾亲征，给士兵们鼓舞士气。在寇准的督促下，怯懦的宋真宗终于下定决心亲征。但是统治集团内部还有不少人对抗击强敌没有信心，就连宰相也找借口不跟着皇上亲征。其实自从契丹的大军入侵之后，各地的军民都奋起反抗，辽军虽然号称是200,000，却是孤军深入，供给线长，这粮草都跟不上。宋军这边皇上都亲自来了，战士打起仗来更猛了。契丹逐渐觉得他们在这场战争上捞不到便宜了，还是转变策略跟宋军谈判吧。真宗这下可逮着机会了，只要不打仗要什么给什么。寇准一直主张收复失地，朝廷里边的妥协派趁机说寇准这是拥兵自重，图谋不轨。在种种的诽谤之下，寇准也只能是无奈地放弃了主张。公元1004年12月，辽宋双方订立了合约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。抛开这些政治因素，寇准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非常有特点。这个人呢，特别的奢侈，可他这个奢侈不是买房的置地，也不是声色犬马，那寇准的奢侈爱好是什么呢？寇准把自己的工资都拿出来和下属一块消遣了。寇准他们家几乎每天都是张灯结彩，大摆酒宴。以他的标准，普通的油灯根本不够亮堂，所有的地方包括厨房都得点上蜡。寇准天生就不喜欢节俭呐，厕所的灯整宿整宿的着着。19岁开始，寇准就身居富贵的行列。他本人喜欢喝酒，尤其喜欢豪饮，酒席就是他业余生活的舞台。凡是来到他那个临时住所的，都被寇准拴住马，请上席，痛痛快快的喝一顿。哎，刚才你听没有？我说的是临时住所，一个高官怎么还住临时的房子里呢？他的工资呀，都在酒席上花光了。这回您知道他这爱好有多奢侈了吧？寇准的一个朋友给他写了一句诗，叫“有官居鼎鼐，无地起楼台”。意思是说呀，您这官当得挺大的，可是连房都盖不起。有一回，辽国的使臣参加皇上办的一个酒宴，这使臣就跟翻译说：“ 我听说你们宋朝有个宰相，连盖房子的钱都没有，是哪一位呀？说完了，拿眼把这帮大臣都扫了一遍。寇准当时也在酒席之上啊，这脑袋都抬不起来了，愣是没出声。贬到地方上的时候，寇准这个爱好也是不改，宴席不断，酒宴上还得有歌舞相伴。寇准最喜欢的舞蹈叫鹧鸪舞，鹧鸪啊是一种植物，这是人们按照植物的样子编的一种舞蹈。光表演这么一个舞蹈就得24个人，这个舞蹈寇准是百看不厌。到了后来一喝酒，这肯定是保留曲目，一表演肯定是通宵达旦。这边看着表演，那边寇准是大喝特喝呀，不知不觉的就喝高了。寇准过生日的时候特意搭起大棚子举办大型的酒宴，他穿着华丽的衣服给自己过生日，他这生日的排场都快赶上皇上了。更狂放的是，他竟然穿着只有皇上才能穿的黄色袍子，骑在马上，这脑袋上还别着一朵花，就跟闹剧似的。一个高官竟然无视朝廷的森严，把律法不放在眼里，一些坏话就传到宫里去了，说这寇准要谋反。宋真宗拿着小报告，心里害怕呀，就问老臣王旦，寇准真的要造反吗？王旦看了两遍奏书笑了，哎呀，寇准一把年纪了，还是个小孩脾气，皇上您放心，他可没有造反的心呐。宋真宗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。老臣王旦早在太宗的时候就看好寇准，在皇上面前推举寇准为宰相，可是寇准对这事儿一无所知，一点没有察觉，反而经常在奏折里揭王旦的短儿，就连皇上都觉得王旦委屈。寇准晚年的时候受到奸臣的诬陷，被贬到了南方的边远地区。他这个人在鉴别人才这方面不太灵光，早年老是跟人家王旦过不去，晚年又容纳了奸人在自己的门下，最后寇准死在了被贬的地方。据说他病重的时候命令家人把太宗赐的那一条腰带从洛阳取回来，那时候交通不发达，寇准就拖着病体一直苦等了几个月，腰带终于拿过来了。寇准沐浴更衣，庄重地穿上朝服，扎上腰带，向北拜礼，然后倒在了病榻之上，驾鹤西去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，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，